身为爱受累，早就过了青丝岁月，却仍然心里有个空缺，惦记着想要有人陪。我要不回，又忘了最后要受的罪，你的美要下憔悴，抿着嘴说不出抱怨，躲着偷偷流眼泪，最初那一句台词填补了寂寞位子，他不管年少无知，谁都高估爱的价值，平凡的女子清醒一次一次，糊涂一次一次，不过是再见那一个收拾，便明白到此为止，说穿了有些讽刺，从没把握一生 是迷离和甜蜜，如果没有你我会伤心。 我说爱情就如生活在梦里，没有你的世界只有孤寂。 一见你我心会意乱情迷， 爱上你 在想你、

致青春，我们总是会为好多年前的青春哭泣，哦，说青春不在，芳华已去。其实最好的自己，我们常常是没有遇到的。作为女人呢，别的都不可怕，最怕的就是一直抓住青春的尾巴，不肯面对。最好的年龄啊，其实是有一天我们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有多好，不是浮夸，不是虚张，不是众人捧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，是的，当下我就是这么好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我想一定会有一个关键词，就是平静。穿越一个又一个城市，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，仰望一片又一片的天空，

down, yeah. 这是后街男孩1996年的首张专辑 Backstreet Boys 中的第二支单曲，这支单曲在当时啊极短时间内横扫了欧洲，后街男孩的代表作之一了。 Get On 在国内的也由杜德伟翻唱为发烧一曲。好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钟嘉欣，一人晚餐。 是日晒，你却讲晚安，滴着汗扣上雪中景况。当我在办公室很忙，或你在喝醉已经倒在床，未绝望就算觉散于凉房，月亮在晚空。 来自钟嘉欣。到了晚上呢，很多的女生为了保持一个好的身材就会继续做运动哦，或者呢做瑜伽或者跑步啊，可是还有一些女生就比较懒了，她们不爱运动，很喜欢宅家看电影啊，打游戏呀，或者是听歌呀，可是她们也想保持一个不错的曼妙的身姿嘛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她们就会给自己借口啊，说把一日三餐改为两餐，并且提高两餐的餐量啊，多吃一点嘛。可是这样其实不值得推荐的啊。医生说很容易引起胃酸分泌紊乱，使得胃黏膜受损的。所以呢，每日三餐应该定时定量了，晚上一定要吃。不过呢，你吃完以后，过一段时间你可以选择跑步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，《超跑女神》。 在。

只爱陌生人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是条件好的人，有没有发现越没有安全感，从而呢他会对别人的示爱产生怀疑，到底是看上他的钱还是他的脸。反而是条件一般的人会觉得，我都这么差劲了还喜欢我，一定是什么都不图的真爱。 你的心情我能感受，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， 压抑伤